有的路留下脆弱，记住所有的苦明白承受，实现所有的梦拥抱快乐。 Thank you.

能告诉你我的过去，不能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爱你。去的事不能告诉你，我的余生一直在逃避，逃避你。我脸上装着勉强的笑，但是我心里在哭泣，忍住胸口一千一万个爱你。

告诉自己，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关心他，就算不期而遇。告诉自己，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放心底，就算不期而遇。 我是应该给你一点教训。